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哎，最近觉得中纪委的这个风头稍微小了一点哈，就不怎么经常上头条。哎，但是呢，我有时候觉得这可能有时候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儿，就是他反腐，他如果是常态化了。你不见得什么时候你都要弄个什么大老虎、巨老虎、什么巨老虎来博眼球嘛，是吧？就如果它形成常态化是件好事。 从那个吸毒，从抽点烟开始变大麻，然后抽大烟，最后海洛因。 哎，对，他一下子没给你注射点什么，你反倒觉得他还在不在反腐？但是你如果去他网站一看的话，我发现澎湃新闻他们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页面，就叫打虎记。就是你梳理一下哦，发现， 这不是跟中纪委网站抢生意吗？ 对，所以他们就说澎湃可能也是那个什么 有内应 备料什么什么 贵的。有内线。 哎，总之呢，最近他们就总结这么一规律哈，我也是看各种媒体人什么的，他们就说现在的这种反腐败的趋势，虽然没有给你大惨，但是它也有一股新的这个特征，它就是说专门打那种所谓的政坛潜力股。就你以为你以后前途无量，又是什么少壮派、什么团派、什么六零后、少数民族，又是学历特别高，我看有些什么硕士博士，还有在哈佛的访学经历的，照样照打不误，还是这个十八大候补委员，就是这说的是叫于远辉、这人呢，他是广西南宁的市委书记、就是你看光看他的履历觉得相当的漂亮，43岁的时候就是中央候补委员，44岁 当年 是吧，44岁他已经是副省级了、但现在呢就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在什么职务上面给弄下来了，但现在他是市委书记嘛， 对， 就最近那个他之前还当过这个省委的常委，也当过省委的这个秘书长、所以呢到底是在哪个职务上有问题， 秘书长好多秘书长都落了 对对，他就是有秘书长的这么一个经历嘛。哎，我怎么觉得现在有的时候分析的这个逻辑哈，会不会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也云里雾里的，但是你就这么大致扫一眼，感觉上他是所谓的团派，所谓的什么秘书长的帮派，咱就觉得哎，这是不是开始往那个方向发展了？ 我觉得这个大家已经习惯了用一种阴谋论的这个方式来看各种各样的新闻和爆料了、一旦出现什么事儿，老觉得这是牵一发动全身，老怕自己错过了历史事件，错过了关键时刻。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樊素说，中纪委它本身作为一个反腐的一个这个纪律监察部队监察单位，它这个做一些纠察呀，然后有纠察完了以后有这个结果呀，有处分啊，有任免呢、这应该是他的一个常态，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大家是不是被吊高了胃口，老是期待有什么大老虎大老虎，我觉得这里面也暴露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盲区，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老虎的人选，就认为有一个大老虎还没有打 看着他肯定像是有问 题，为什么还没有打，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打他，你们没有打他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是你们的力量还不够足够抗拒他呢，还是你们有什么这个掣肘，你们不好难言之隐做不到呢，然后呢根据这种已经先入为主的意见，然后就生出了很多自己给自己编了很多故事在演绎。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事出有因的，就比如说你看最近这个中纪委在上海派驻了38路的这个纪委的监察的部队，然后进驻38个不同的机构，然后就有人在猜测啊，这是要动上海了。然后最近这个天津市的发改委和交通委的这个一把手都落马了，然后就有人猜测天津这边还有后线要挖。然后最近这个习大大不是访问浙江嘛，去见了这个浙江军委的这些领导，然后在会上就强调说要这个抓好正风肃纪，然后要这个做好反腐的工作，然后大家就联系起来之前浙江军委郭正刚落马了，是不是这去是要也有深意，所以其实大家这个猜也是跟之前的事件联系起来的。 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觉得认为一点，就是你为这个社会老是处在一种动荡中，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活动是，就是不像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法制一样，它是有理可循。你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你每个动作都要给它找一个前因后果，大家其实跟着是很累的。如果你比如说你反腐是一个常态，你这个抓这个党内的这个纪律干部是一个常态的话，其实也没有无所谓，你去哪里，那你不能说我今天去了山西就山西紧张，然后这个广西就不紧张了，也不应该是这样吧，应该要紧张，全国各地都是应该一起紧张的。 没错，哎，但是呢，我看陈有希律师他有一个总结，底下也是跟帖者众，他讲啊，十八大之后呢，反腐有一个特征，就是顶层先行，高层突破，100多个省部级落马，但是下一步呢，这个地厅级看来会成为主战场。而且呢，你看企业家因为这个政商利益输送也会面临地震。其实这个厅局处科级的一直在反，只是呢咱们舆论眼球都是被集中到大老虎身上。他这个讲的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事实的根据，你是可以去印证的嘛，确实似乎是有这么一个规律。那这个话题少不了张老师的点评，他就讲二线城市啊，到底是不是现在会成为一个反腐的重点，还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时候我们是结论先行，想到哎应该是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去找一些可以支撑咱们这个结论的素材，看起来像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作为一个是吧，这个有高屋建瓴的一个观察家，他有他的一套分析的方法，我们来听听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的分析。那到底二线城市它是不是接下来的反腐的重点？ 至少从现在看，就是打的这个层面好像以地市居多，当然说北京市现在也这个也有大批的官员，好像职务也在变动，然后其他省份也有，就是好像江苏啊什么上海啊这些，我觉得好像这个打的也就是地市或者司局这个级别的老虎比较多。这个情况可能自从郭文贵这个隔空叫板以后，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纽约时报》这个关于这个中共这个高层的财产有新资料披露，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博弈，就是说如果你要继续打像我们这样的大老虎，那么我们也不让你好受了。我觉得大概就是传递的是这种信息。当然我们不能断定啊，就是郭文贵说的一定是有影没影，然后我们也不能断定这个《纽约时报》的来源就一定是国内有人喂料。但是呢，现在来看，这个打大老虎的节奏确实就现在就停下来了。比如说，大家期待的这个那位前军委副主席，好像现在也没有动静了。然后呢，这个据说周永康案现在也出现这个逆转，那么到底是不是他翻供了，是不是需要这个补充证据，是不是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扩大范围来搜证，这些我想可能都是从迹象上来看好像都显示就是这个进程现在在放缓。那么这中间是不是意味着就是那个像习主席和这个王岐山书记所说的那样，就是说处于焦灼状态呀，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呀，但是呢好像这个反正现在起码看有点像是一种焦灼状态。所以再有就是大家期待中的说王岐山书记访美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是搁置下来了啊。那么当然中美两国这个制度对法律制度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这个我们以前我就在这个节目里谈过，我说可能这个很难就是说把这个引渡贪官和美国的法律制度完全接轨，特别是像这个令完成或者是郭文贵这样的重要的这个涉案人，你有没有把握把他弄回来？现在看呢， 我觉得希望也比较的渺茫，这是我的观察。 哎，这个张老师讲到的恐怕也是大家，如果你看新闻，如果长期这个追踪的话，你也是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啊。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专门去研究这个秘书长的这个群体，他其实也是可以去深挖的。你像当时那个丁书苗，就是跟刘志军他们搞的一块的那个弄 联谊会是吧？ 对，他们就弄了一个专门的什么秘书联谊活动嘛。 嗯， 他那个非正式，但是呢确实是高大上的那种高级官员的大 party， 后来就导致一系列的政治地震了嘛。有人就说，哎，是不是当时这个聂远辉，不是于远辉，他也去过当时的那个盛会呢？虽然说没有查到什么确凿的资料，但是估计可能很多的秘书长是不会放过这些接近权力中心的这个机会。听着听着，就你觉得这个秘书长跟政协副主席似的，就特别容易栽，好像可能跟这个职位的特点有关系。 特点，因为他正好是一个四通八达，他处于一个枢纽的一个状态，他很多事情，一把手，他不可能自己样样这种事无巨细去做，他总得有一个助手吧。就像总经理助理，你肯定知道今天总经理晚上去哪儿吃饭，这是一个道理的。那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于远辉的简历呢，他本人就是广西人。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是有一个官场上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是不能在本家乡做官的。 哦， 你是广西人，你就不能够在广西境内做官，你一定要在外省市境做官。 嗯嗯， 他实际上这个样子也是避免你会在本家乡做一些不太公正的事，比如说偏向自己的亲戚族人呐，或者家里有些什么世代的恩仇要你要借机去这个报啊。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规避了这种现象的。 嗯嗯， 那你现在看这个，在我们新社会里，好像不在乎这些了。 可能省一级的是这样，但是县一级的，我印象当中还是 很 就我们老家的父母官全部都是其他地方的，对。 你说是县 不会是本 县长还是这个 县长书记都是 县长书记还是这个，但是大就是高一等级的就是不一定了。 哎，我们那儿还是本市的， 是吧？ 对，土生土长的，对。 嗯， 但是也有外调的，有时候也会有。 但是印象中就是干不长，反正回家经常听他们讲，哎，那个估计哪个书记，可能哪个县长他得挪了，差不多干了两三年就得走了。 对， 你说两三年能干什么事儿啊？对啊，两三年能干什么事儿？立马 就 走，就 把当地的建设搞一搞，把原来的建筑拆一拆，新的建起来。 对，看上去是有过存在感的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秘书长这个职位，除了像刚才圆圆说的四通八达之外，他最容易狐假虎威，因为秘书长嘛，代表的是某个高层的意思，不管你是谁的秘书长。 嗯， 然后，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事儿可能不是这高层本身的意思，只是秘书长出面，大家就揣测，哎，是不是上面领导要干什么了，然后就让秘书长钻了这个空子。所以秘书长确实挺危险的。 哎，这个你还别说哈，我还真找了一个在基层当公务员的，他们就是说这个秘书长到底是干嘛的，因为咱们有很多的传说，尤其是那些干媒体的，他其实也说不出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些事例来。 嗯， 但是他就能够也能给我们客观上描述描述他接触到的秘书长到底是干些什么，为什么都觉得秘书长是一个高危的行业，那么基层人员他们有没有同样的这感觉。这个他是江西的一个公务员。 据我一些工作中的接触呢，就是秘书长他是负责主要领导的上传下达，就有点相当于我们封建社会的那些王侯将相家里的管家一样的。因为很多的一些直接的活动吧，领导他是直接不出面的，主要领导。那谁出面呢？就是由管家，也就是由我们的秘书长去负责打点啊，去安排。所以很多的一些细节活动他就直接的介入了，而且在领导选择那个秘书长的时候他也会有考虑，就是说可能跟他相对来说走得比较近，或者那个是一条线的。有这样一个基础的话，然后主要领导他又有一些违法犯罪的一些动向跟那些活动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秘书长就成为一个执行者或者一个落实者。慢慢的可能那些秘书长在中间他自己也会有一些私下的他一些活动，所以说他先天性有一些可能成为高危行业的一个特点。因为选择的时候他就被选择的是与那个主要领导成为一个同一条战线上好的人。 哎，这个 还变声了哈， 对， 很谨慎。 选人的时候，其实他就暗藏了这么一个隐患，可能。 所以我觉得抓秘书长也好，因为你抓到秘书长，就能抓到秘书长上下各级的这些人都能抓出来。 有时候你实际上是死无对证的，因为有时候秘书长说是我是被授意这么做的，但是那个一把手可以说我完全不知道是他冒我的名去做的。 嗯， 中间你是不可能有任何这个白纸黑字的这种证据留下，大家可能就是口头传述。那到最后听谁呢？这是一笔糊涂账。 哎，所以你看令计划它也是个例子嘛，嗯，就是说只是查到令计划哪儿就那个什么了，但是令计划是吧更上层的这个， 所以这也是提醒聪明的秘书长要保存证据， 嗯，你要保存证据的话你做不到秘书长不会让你做秘书的也是。 哎，但是呢你看现在反腐败咱们老是说要有什么制度建设呀，或者有一些风气的这个改变，嗯，你就会看到在一些地方他们确实有一些还看上去有些新意的动作，比如说实验，他们呢就是在湖北那个地方，他们就组织那些干部们，和他们的配偶去参观监狱。就你看，你要是犯事儿，这以后就是你的下场，肯定也不会让他们看到监狱好的一面了。那些什么薄熙来他们住的监狱，他们就说其实条件特别好。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他就让他们去，这是在江西赣州，也是让配偶。你们也要开始想想办法，管住你们的老公，给他们去进行什么革命传统教育。但是看上去你觉得像 cosplay 一样，就穿的那些，哎，我真的看到过，哎，我从前在井冈山旅游的时候，你就是成群结队的那些，一车一车的 穿越了自己。 对，而但关键是哪有这么肥的红军啊？就一个个大腹便便的，就穿着那个红军的那些衣服， 崩了扣了都。 你就看着就觉得，这个完全不像那么回事儿。你越看觉得形象越糟糕。 嗯， 所以呢，这个在网上吐槽一片，都觉得形式主义根本就没什么用。但是呢， 但是你知道吗？ 一 旦组织这种东西，你还不敢不去。如果你在身在官场，你还不敢不去，因为你周围的人，可能你的领导、你的这个平级的同事都去了，你不去的话，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会被排除在小圈子之外啊？所以到了他们那个层级的时候，他们的想象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好看不好看呐，形象什么的。他最在意的是你在周围这一群人的你的这个名声、你的关系、你的人缘处得怎么样。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 cosplay 是有必要的，要不然去的都是各地方的小领导，平常可能都是一派穿着便装去的话，都是这个视察工作的作风去的，穿上这个红军服还有代入感，你哎，大家都一样，都朴素。 你这样想，我想是大家就不用比拼你用的是什么包，我用的是什么皮带了。 哎，我是觉得公款旅游没什么不好呀，是吧？他反正肯定一路上，你即使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你不记得，你不见得听得进去。但是你想，好吃好看， 好山好水， 哎， 好山好水。 我觉得有一个新的事业，就是做高质量的红军服的生意。 好，这个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讲讲。哎，是不是我党其实也有这么一传统？就你要反腐败，先得管好自己的身边人。那现在这么一个形势之下，你管好身边人到底又有没有用啊？等会再聊。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今天继续聊反腐的话题。我觉得你看两个地方，一个在十堰，一个在赣州，他们一个去参观监狱，一个呢是去瑞金那些革命老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觉得相较来说，可能参观监狱那个效果会好一些。 对，还能见见老领导， 就是 言传身教， 可能还会有一个震慑的这么一个效果， 可能跟那个自己的现实离得比较近，肯定比瑞金那种地方离得自己的现实要近一些，想到自己分分钟搞不定的话就来这里了。 而且啊，你看瑞金的这种方式，我怎么觉得它暗藏着一个意识，就是说你这个官员弄不好，他可能就是你老婆是有问题，就是你暗藏着一个前提，说男人犯错女人是有问题的。而且觉得这像是一个连坐， 你觉得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推导嘛，因为这个历来你看已经下马的这些高官家里面都很少有能够就是家属能够独善其身的， 嗯， 很少有说是因为只有这个官员自己本人捞，家属没有问题的。那么抓好这个家属之前也出过这个文件，要这个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这个配偶和子女， 上海， 对，很清楚的说的配偶和子女，其实就是你管好你自己家里枕边人，然后不要让，首先不能这个枕边人的这个问题纪律要抓紧，不能让他们去伸手借你的名义去要钱。其实当官的人身边无非这种几种人嘛，秘书， 嗯， 然后以前还有司机嘛，司机也是很厉害的， 对， 然后这个老婆或者是老公，然后子女，就是一些人围着这个有权的人。然后用他们的权力进行交换，给自己换取经济利益，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对，现在不是一抓不抓一个人，是一抓抓一窝。 而且你想，这么多人，如果说你说这是个别现象的话，肯定这里面会不会有冤假错案的？没有，这么多长时间来，很少听到谁是冤假错案，除了那个，有一个是什么那个涉外的这个司长，用自己的那个翻译挣钱，然后挣了几十万，人家说他贪污，但是最后前几天已经无罪释放了。 哦，这个不是啊？ 对，说人家是他是靠自己，而且正正经经的，就是有多少字按多少字按稿件交钱，怎么能够说人家是贪污呢？ 我还听说有的官员特别有才华，人家就靠写作赚稿费， 嗯， 也赚法。 我见过那个靠写字儿的，就是书法，然后绘画，拿去一张卖多少钱？这个你也没办法。 这个我觉得中间可能有文章做， 肯定有水分。 对，你像是吧？他们讲谁哪个在香港的一官员，中央的官员唱一首歌，他们香港人不是不买账吗？ 捐钱， 对，凭什么你唱首歌值那么多钱是吧？ 啊，但是说实话啊，这个配偶还真的是挺重要的。 嗯， 我是 你的配偶怎么样？ 我是有体会的，因为以前听那个经商的那些父辈们讲过这些故事，就是有些配偶是特别厉害的，他给这个官员把门，有些人的东西我能收，他做的这个事儿我能做，有些人就是拒而不见，就要摆出来一副你这事儿我是清官，你进不了我家门的，那个门是不开的。然后所以他这个配偶是掌管着说，哎，到底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儿，我能替这个我的老公说了算的事儿，所以他得对这个老公自己能做什么非常清楚。 嗯， 又对这个来上门送礼的求事儿的这些人，他们要的这些能力和他们这些个人的作风嘛，因为有些人他是那个嘴巴不牢的，也许你给他办了事儿，他就传给别人了。 嗯， 有些人就是哎，我办了我就偷偷摸摸的，哎，这一辈子成了这一件事儿就行了。所以真的是很讲学问的，找个好老婆很重要的。 哎，而且很多最后塌了的，这个栽了的，多半都是老婆有问题。 嗯， 你看，就薄熙来是个最好的例子。好，我们再来听听张老师怎么讲哈，这个配偶反腐，他为什么在网络上大家冷嘲热讽一片？ 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涉及到一个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个党政系统运转的可持续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一直在讲，我说腐败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一个润滑剂。原来这个润滑剂没有了，大家都不办事儿了，尤其是有职有权的那些人，可能他过去是拿钱办事儿，现在是不敢拿钱，也不愿意办事儿。那么可能就现在就需要有新的官员啊，能办事儿的官员顶上来。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各地也都在各个层面都在换血。那么当然也希望新的官员能够这个比较好的用党纪来约束。那么至于说对他们配偶进行传统教育，我觉得可能这个也算是一个方法吧。因为这个老婆管住老公，免得啊，因为我们现在看还有什么到监狱去参观，然后那个看这些个贪腐的官员在狱里头怎么着。就是这一类的示范啊，带一点示众意义的示范，以及呢用家人来那个约束这个老公，我觉得这一种呢都是哎也比较传统的做法。嗯，在运动中那么就可能是算株连或者算示众，在现在呢采取了一个比较柔和的方式，但是其实那个用意还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犯了事儿，你的家属会倒霉。那么家属看到这个情况，家属也要先受教育。那么受什么教育呢？受革命传统教育，这都是老套路。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哎，还有前车之鉴。你看 他贪腐了，他进去了吧，那么他就是榜样，你们千万别走这条路。我想现在可能进行的这种教育其实意义就在于此，但是呢这个也可能是一种地方行为，不见得是中央的统一部署，但是很可能就是地方这种别出心裁的做法呢，他们也是有邀功的意思，那也许哪天中央一高兴就把这个经验推广了，大体上如此。 但现在还没看到有推而广之的这么一个迹象，只是我看有些媒体他们就做一些调查，比如说江西的那个革命传统教育的八成的网友都觉得作秀，这个没用，所以我估计也是推广不开。哎，我发现就最近我去看看那个就是澎湃的他那个打虎记的那个小区块里面，他经常会转载一些中纪委的机关报上刊登的文章，就是你一读吧，你发现就中纪委对现在他们反腐败当中遇到的困难，就要解决哪些问题，思维可以说是非常的清醒。我分享几个吧，一个呢就是说，办案的结构不太理想，就是比较少有影响力和典型性的案件，因为它主要是针对基层，就市级和县级的。你中央级，我觉得这中间会不会有一种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大家的注意力都是往上了看，就你底下你没有老虎，你怎么样弄得多大的典型啊？ 我觉得这个用老虎啊苍蝇这种东西比喻的本身有一个盲区，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提高这个老虎的价值，然后贬低苍蝇的价值。但其实你想真正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这些的， 可能就是你当地的 苍蝇。对，就是害得你比如说要交很多钱才能办一个什么证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很多这个上升渠道不通畅啊，或者不公平啊，很多不是老虎造成的，是苍蝇造成的。 其实也有挺轰动的案件，我就觉得地方纪委现在办的案件都走偏了。就是之前我们知道雷政富的这个案件，最近湖南就接出来了一个14个官员被黄色的视频勒索的这么一个案件，每个官员都给钱了，只有一个没给钱，然后很多人就质疑这20万啊，比如说要20万销赃，然后20万是哪来的，然后就拉出来一大片，然后你看就是靠这种官员这个桃色新闻的事件， 对， 纪委办的案才大家很关注。 就是这个它也有它的传播点是吧，你公众喜闻乐见，它可能就是一些 问题是这个反腐不是演马戏，不是让大家最后博一个喜闻乐见就行了，你最终是要这个搞清，把这个官场这个制度搞清澈，然后让这个制度透明化，然后很多这个权力可以不是在真正正正能够为老百姓办实，就好像你最后目的你是为了能够种好田，所以你才把这里面的石头筛走，但你不能最后只筛石头不种田，这也是一个。 所以就问题在于咱们要怎么理解这个有影响力是吧，你不能说有新闻了那就叫有影响力，但是你不见得对你整个办案的过程它能起到什么样的示范作用。 媒体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就像澎湃这一点，就是说你有一个常态性的报道， 对， 不是出了大事儿你才拱一篇东西出来，你时常都在上面报道着，然后告诉大家现在在进行在什么当中，都有什么案件。我觉得大家习惯习以为常，知道哦，这都是按制度按流程走的。 对， 有没有的话，就是消息，比如说这一段比较活跃，或者这一段比较沉寂，其实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合理正当的过程，没有什么背后的猫腻在里面。 对，它还包括就讲到现实当中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在基层。都是人情社会，地方非常小，他说就会遇到一些纪委，他就面临着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面临着感情压力，他可能查着查这是他自家亲戚 朋友、啊、 那对、 啊、 那没法弄下去、而且呢他就会说底下查办案件大家都知道责任非常重大，但是你在人财物方面你又给予的资源不够，甚至他们本身又不是非常的专业，就像他们这个万载县的一个纪委书记就直接讲了，他说我们一些干部在结案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写案件的调查报告，但是呢会忽视案件的剖析报告，或者呢你剖析不深入，你根本就找不到体制机制上存在的漏洞，而且呢他们就是过于看重这个口供，你也缺乏更加专业的外围的调查手段，就会显得呢他很难形成有效的这个完整的证据链， 最后都是一个一个的孤案，就是这个案子办完就完了，他对后面有什么作用吗？有什么启示吗？对这个制度有什么修补作用吗？看不出来。 而且现在不是中纪委也在要求这个说很多地方的纪委不应该再受地方政府的党的这个干扰嘛，然后很多纪委的人选都从异地调任，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纪委的高层都已经在换了，有很多这个地方省级的这个纪委书记都是异地上任的，所以这可能也会对这种讲人情的或者说手段缺乏的，因为毕竟是异地或者高层调下来的，可能会更有办法，这可能也有帮助。 就是我看完这些文章，我学习之后，我就有这么一感觉，因为我们都说，你如果从香港廉政公署学经验的话，人家就是建立整套的体系，是吧？不敢贪，不能贪和不想贪。你不敢贪，你可能更多的是这个 处罚后果很严重， 教育或者说他的制度建设，你不想，中间有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你得让人家的薪水、人家的工资，你是配得上他的工作的，人家就拿工资，对，可以过得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这个你得配套。所以现在不是也开始 公务员 加工资，要多少年你就得加，你别十年工资都没变，什么这太不公平了。然后就不能贪，所以呢这些方面你看，包括他们现在提法就变成从配偶反腐讲到这个涵养家风，就是参观这个监狱，它其实算是家风的一个涵养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还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你怎么样去做社区的工作，你让下一代他们有这么一个拒绝贪腐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可能更加的重要。香港我看他们这些联署的专员，从前联署专员有个叫郭文伟的，他也接受内地很多媒体访问，他讲到那个时间，他说香港从贪污比较多到比较少过了十年，就十年那相当于一代人，不到一代人吧，就是你花十年的时间，如果把大家的你从小学幼儿园你受到的教育如果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有这么一个意识的话，我觉得这个贪腐的问题不是真的治不了。 但我现在听到的是我们这个贪腐之风已经渗透到小学幼儿园， 真的是啊，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其实我当时一直想说，为什么我们每次这个问罪的时候行贿受贿都要问人家，行贿的人本来就是为了办事，自己还掏钱，最后事还不一定能办成多惨。现在我觉得就是应该好好整治这个行贿的人， 好， 没有杀戮就没有买卖， 对，让行贿的人都不敢这个去掏钱给别人送礼了，那估计以后官员收到钱，大家这个风就自然正。 我想到我从前看过一纪录片，它就是纪录片名字就叫幼儿园，是湖北的一个导演，它中间有这么一个桥段我现在都记得，就问你小的时候不是经常会被大人问到你长大之后想干嘛，有一个小孩就说我长大以后想当交警，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想当交警，他说当交警可以罚别人的款，然后别人说那罚完款你干嘛，他说一部分我自己留着，一部分交给领导，他说不交给领导的话领导会不高兴的。幼儿园这个片子全部是拍的幼儿园小班还是中班的小孩，他都有这么一个观念，你说这可怕不可怕？ 这个就是言传身教了，家里面大人，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交警，你知道每个月每年都是有这个任务的嘛，你一定要罚出多少多少钱来，你才能有自己的奖金啊。所以这些东西都这样挂钩的，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在挂钩。 而且你听多身边很多的这些朋友当妈的都说，现在小学的风气都怎么糟糕，小孩会说妈妈我不想坐这个位子。你能不能跟老师说一下，你给他 送 点礼物嘛？ 对， 然后家长都傻了，谁教你的，是吧？身边人都这么干，所以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应该想想办法。香港有经验，他们就弄那个社区教育，我今天还专门查了一下他们那个社区教育到底有些什么具体的这些工作，比如说他们弄展览，弄一些什么游戏，弄一些什么电影短片，然后玩一些摆摊的那种小游戏，可以随时随地进到校园的，然后呢还在电视上定期会播放一些短片之类的，你就看上去它专门有一个社区教育的这么一个部门，它就非常非常重视这点。但现在你在内地反腐的你是看不到它有这块动作。 你知道当如果你周围有一大群人是以一种这种腐败或者利益收受的方式在运行一个日常这个社会的这个运转的时候，你周边地区你再怎么努力去做到洁身自好都是很难的，因为你一旦跟他们去交往，去这个做生意也好干什么事也好，你发现你不使用他们的这种规则的话，你根本就办不了事，你做不到任何事情的话，你久而久之，你要么就是 同流合污了， 嗯， 要不然你就彻底退出这个市场，你怎么选择的？有时候就是没有选择的。 嗯，而且我觉得你像香港他一直说联署胜在有你和 ICAC 嘛， 嗯， 然后但是在中国咱们是反着的，虽然我们也强调说哎大家不要行贿，但是我们很少去鼓励大家举报， 嗯， 但是香港他就会告诉你，哎，你有遇到这种不法的现象，你就一定要向联署反映，然后我们一定会处理。至于内地什么时候也出个宣传片，哎，告诉大家，哎，你碰到贪官你就马上要举报，然后你应该去哪儿举报，然后包括现在不是也有纪委在提吗？地方纪委说收到的举报信件质量太差，然后你根本就都是说的是空话，没有线索，也没有证据，你都没法去抓人。我们也应该教导说，大家应该怎么保存证据，然后把证据附到这个举报信里，然后再提交给中纪委。 现在你听说的举报多半都是为了打击报复。我就说刚才我在中纪委的这篇文章里学习到，他有举到类似例子，就说一般换届的时候，就是信访部门接到举报信特别多，但是你最终能够立案的其实只有10%几的这么一个比例，它很多都是出于恶意的这些打击报复，它其实并不能完全的最后采信， 造谣重伤之类的。 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那天回杭州就坐一出租车的司机，坐他一车，然后那个司机呢，他是从河南在杭州打工，他就讲到，他说越穷的地方其实就越乱，他自己要办一个什么证就跑老家好多次，每去一回吧，对方他都不把完整的你到底需要什么告诉我，他就一次一次的为难你。后来那个司机他都火了，他是退伍军人，所以呢他有的时候真的横那么一下，对方还是有点害怕，他就拿起手机，他说你要是再这么下去，我就把你的那个胸牌我拍下来，我就发微博上。哎，对方还真的就犯了，对象软了，他立马全部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怎么着。我说他为什么之前一直卡你呢？他就想让我送他点东西呗，他说我偏不。 对啊， 哎， 送条烟什么的， 是吧？ 这种现象很常见，我反正小地方来的嘛，然后去办事的时候很正常，就是你按正常的程序走他也会拖延你，但是比如说啊，你给人家一盒烟，态度马上就变了，然后说哎，我们也不容易啊，我们这个做这个工作每天这么多人，我们忙不过来，你看这个啊，哎，但是你送完烟之后他的态度就好，你这个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今天给你干了什么，你最快要什么时候再来弄什么，你就这个事儿就办完了，然后就变成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了。 但是我就说你千万不能就是这么顺着他，你想让我送东西我就送东西，我偏不。我就特别欣赏那个哥们儿，那个的哥，他说我就不送给他，他说杭州就相对来说比较的规范， 但是他有时间或者他性格上，但有些性格软弱的人，或者是说我这件事非常急，我没有时间，我拖不起了，那没有什么办法，我就只能就像春雨一样就就范了，就该递烟递烟，该送酒送酒了。 对，但是在北京这种大地方就不会，然后你就发现还是很透明流程化的， 是吗？ 对，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地域的文化也有关系。 我是觉得吧，你应该在社会上存在着第三方的监督，是吧？你说这次他也没有什么纪委的介入，就这么一个小事儿，我就给你曝光了，就说明有的时候媒体在某些方面，他确实还应该发挥一些更大的作用。从前你不是还经常能在微博上看到什么 媒体，你 各种反腐？ 这个中国媒体的作用来自于哪？其实还是来自于上级。就说为什么怕媒体？只是因为媒体 曝光了，上级就知道了。 上级就知道了。上级出于你是丢我的脸也好，给我找事也好，我就会查你。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赶快给你办的，并不是他本身怕媒体怎样。 而且薛玲玲的 例子 就是什么？媒体也是讲人情的，因为媒体也有领导，对不对？你作为记者，因为我就 删帖呀， 对，出去采访的时候碰到过实例，我们采完片子回来，这事儿马上就要报了。在上马之前，领导接到了对方的电话，然后对方领导来讲人情，然后领导说啊，这个片子撤了，你的工资照发，这条片子还给你算钱，但是这个片子不播，我真的遇到过。 好吧，说着又绝望了。本来还觉得你社会上大家如果你有一些的正义感的话，你说不定你就不就范，你还是有办法的。但是如果说你整个大环境都是那样的话，那真的，哎呀，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呢，再来说说最近还有一位国防大学的一位文官，应该是一位将军，他呢就对媒体上说了几句话，那大家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联想哈。他主要是评价习大大在徐才厚的这个案子当中起到了拨乱反正和力挽狂澜的作用。我们等会回来再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样分析的，稍后回来。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这是我看到昨天，凤凰网的一个消息。那这位呢，他是国防大学的一位少将，他叫秦天。那他呢就讲了这么一番话哈，也觉得是应该能，是不是能传递一些什么讯号之类的。他就说，十八大之前，徐才厚等人呢擅权乱权十多年，把军队搞成这个样子。如果呢不是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果断决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后果呢不堪设想。那么他就说呢，同时啊，部队风气严重污染，政治生态逐渐恶化。那现在反思原因教训，更加看得出，只有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才能避免100-1=0的后果。那又说现在呢，这个部队里面主要有的时候还会犯一些立场不坚定啊，意识不坚定啊，这个敌人的意识也，敌情意识也弱化，什么阵地意识也弱化，政治意识通通弱化，这么一个问题。说体制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傻，一种是装傻。但看上去呢是装傻的比较多，因为你看现在西方的渗透有多么的严重，但是呢大部分人他其实看得到，可是呢他就不说，也不警惕，更加不会去用什么样的措施去抵制这样一番渗透。昨天我看还挺多人就开始聊这个，我也问了问张老师，我说他讲的这么一大段啊，非常非常长的一篇访问，也是不是有一些的句子啊要特别拿出来分析分析，听听张老师的分析。 那当然，这个第一就是强调这个军委主席这个一长制的这个绝对领导，因为那个所谓后果不堪设想，就是其实就是胡锦涛在他的任期内，他这个军委主席完全是虚设，也完全被另外两位副主席给架空了，那么才产生如此这个严重的腐败。而这个腐败呢，是确实是会，不见得会亡国吧，但起码有可能亡党的。而且呢，这个军队腐败就有可能发生因为权力而产生的这各种异动，这些呢都是从这个稳定这个执政党的政权来讲，这个都是极大的威胁。所以我想呢，这个军队这个系统的清理，确实是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也关系到这现任的军委主席和这个总书记，就是最高领导人他本人的安危。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如果是有所放松的话，的确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现在也不断的有一些个关于内廷关于军方的一些个传闻，当然我们现在没法证实啊。比如说这个所谓中央警卫局的这个人事方面的变动，那么中央警卫局我们知道，其实它也是属于这个军队系统，但是呢它又负责这个最高层的这个保卫工作。那到底这个后果不堪设想这句话指的是什么，确实耐人寻味。 哎，你们怎么看啊？这个秦天少将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还举了几个更加具体的例子。一个就说，习大大上台之后呢，就把部队多少年的这个房子的问题全给清了。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从北京，如果你调到南京，你北京有个房子，那你必须得把 清退。 他这个问题老大难了，多少年了，但是习大大一上来就非常认真，他最怕共产党认真，但是共产党其实可以认真的。 除了这个他还说了，我也看了这个，他还说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个官员，是尤其是军队，都是精确变革，那我们就只能精确反击。他确实也强调说，现在意识形态的这个深入非常的严重，再这样下去真的有可能是亡军亡党的。所以其实你看，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军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负责一国的安全嘛，如果说真的被西方敌对势力渗入了，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但是我觉得 觉得在某一方面他又有一些这个过分的强调意识形态了，因为他也一直在说党要这个服从于 军队 要 绝对服从于军委主席和党， 对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反而会是一种说，哎，比如说你这个军委主席或者说党，就像现在其实党风也不好嘛，军委主席之前张老师也说了是被架空的，然后其实是这个副主席他们这个掌权，然后也导致整个军队的这个腐败不好，所以你看如果你绝对服从也会造成这种问题，你不如也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来出来这个核查，甚至像我们也可以学习美国，它是有一个大的这个国防长官会议和这个什么军事会议嘛，来总控所有的这个军队，然后虽然每个司令他是各自负责的，但是大的决策还是要这个会议来联席会议来这个做的，所以其实借鉴人家的制度也是好的，你也不能一味的只是盲目的服从，对吧？我觉得是你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办法来坚决监控这个自己内部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这个例子是非常特殊的，你很难拿这个西方的这些制度来借鉴，或者是照搬就甭提了，借鉴都很难，因为中国根本就是党政军是在一起的，是拆不开的。你说你现在目前这种官员的这种制度你尚且不能够分出一个独立机构来监察这些官员，更何况是军队，因为军队这个东西它分分钟就涉及了你的，军队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底牌，就是你在周围，你在跟周围的人这个国家交涉，跟整个世界格局上，你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靠经济，一个就是靠你的军力，当然你的军力很多是倚仗在你的经济实力上面的，那么到底你手里扣了多少牌，你这东西是很难独立拿出来，因为你一旦独立的话意味着透明，因为你这个可以接受社会的检验，可以接受这个其他第三方的这种机构的这个监察，但是军队往往是最难去透明。你说你让你现在去审计美国国防部的预算，他也不会让你拿来出来去审计完了以后给大家知道的。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管，我觉得是需要靠一个智力和一个刚才他说这个靠军委一把手，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你想习大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可能一个人管事无巨细，管什么事情都管，最终他靠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靠的是，因为最终中国虽然选出来的是一个军委主席，但是当一个军委主席，一个国家主席，一个总书记，但这个遴选的过程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长很久的时间，而且是一个据说号称是上万人的一个调查团在调查这每一个候选人的这个身家，他过往，而且你选上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在支撑他，不是他靠他自己，那最终就好像反腐一样，这个习大大他可能是需要支撑起建立起一个在部队的一个团队，你看他这个各大军区这样频繁的调动人士，他实际上也是在调动的过程中逐渐筛选，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一个团队，可以把这个整个部队的风气扭转过来，而不是只是靠一个人一条命令或者靠一件案办一件案子，我觉得这是不太现实的。 说实话，我觉得军队要比党在很多程度上要好一些，因为你想基层党员你现在都很难说他们有这个先进的带头作用，但是你看基层的军人，他们还是一直保持那种比如说这个坚定不移的这种精神啊，每天坚持训练啊，他们的这个自我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军队的作风在基层这个方面， 就是他觉得军人的思想比较单纯，相当于 这你有没有听到过，就是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你只要一个将领一个出问题的话，你整个部队你单个兵你再怎么坚持什么的都是没有用的，肯定会社会就一下烂到根儿的。就之前这个少将他说的也很对，因为之前就部队内部这个买官鬻爵的现象其实是比地方要严重的。 对，我想起那个的哥跟我说的，他说他入党都是买的，花了1000多块钱。 你当兵，然后当兵完了以后你退伍兵，从这个志愿，从这个义务兵转志愿兵，然后留下，然后从兵变士官，每一层每一级 你 都 得打点， 要花钱。 所以之前有人提过说有没有可能军队国家化，这个当然现在想，如果说 已经说党政军是一体的， 对， 没有意义。 你按照这个擎天少将他的这番语气语调是不太可能的，当然这是军队里面似乎他们有内部的有这么一个声音，那我们也且看后面他会有什么后续的这个发酵吧。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立话新闻，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